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第106首诗《春望》，杜甫。 春望，杜甫。国破山河在，新春初暮前。感谢花间泪，分别鸟惊心。黄河两山关，皆是地望金。别他无数锦缎，魂摇不心惊。 完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